位早安，这里是乌鱼来了，我是您的朋友圆圆。 各位早，我是于思淼。 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今日的天气。今天明天明显比昨天要晴朗一些， 是啊， 就看到阳光的踪迹了。那么今天是9月22号，最高温度是28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同样是晴好的天气。 而且感觉要比昨天凉爽， 而且又是星期五 啊，好开心， 压抑不住内心的小躁动了。 希望大家做好周末的计划， 是 从今天晚上开始就想着要干点什么。 您说我从这个礼拜一就已经想好了，就等着星期五的一下班开始实施。 其实想想真的是啊，你说周末完了之后，就熬过周一之后，然后就到了小周末周三，然后再坚持两天就到周五了。 哎， 这样算的话，一周还是过得挺快的。 今天这么一说来，觉得很轻松啊，但是这个过程并不是那么容易。 星期五是充满希望的一个开始， 没错没错，带给我们无限的畅想啊，也预祝各位这个周末愉快。 对， 当然这不是节目的收尾，是节目的开始。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其实也是在周末的时候，比较适合聊这个话题。 是， 我们要说一下厨房里的事儿，就是您在厨房做过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哦， 以前大家都训过厨艺啦，就我会做什么什么，还有我家里人会做什么什么，但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有没有做过？ 在厨房里写作业呀。 一定不要开火，小心书本。 哎，脑洞大开嘛，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JTP986。首先我们来说资讯，这个呢又是一个大数据的统计，这是中国少年儿童快乐成长指数已经发布了，年级越高快乐的水平越低，这是成一个反比。那么最近呢，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中心这些机构在北京共同发布了中国少年儿童快乐成长指数，这个指数呢也是对城市少年儿童的快乐因素进行了综合量化的分析，从孩子的身体健康、情绪积极、人格健全等等6个维度来解析少儿快乐成长的一个构成的因素。那么根据统计的结果，咱们国家少年儿童整体快乐水平还是较高的，其中呢男生在身体健康、心态积极方面得分更高，那么女生呢在情绪积极、人际和谐、生活满足、理想高远这些方面得分更高，学生呢年级随着逐渐的升高，和父母经常聊天的比例却在降低，学习成绩、体育成绩越来越差，那么与父母经常聊天的比例也是变低，超过30%的父母是边玩手机边和孩子聊天，近20%与孩子聊天的时候都会说没有时间，还有10%的父母是不愿意听孩子说话。这个数据有些地方真的是很值得我们包括父母包括社会去反思的。 对，我觉得虽然这个资讯不长，但是信息点是很多的哈。首先是好像学生就是进入小学开始吧，我觉得孩子压力越来越大。 对， 我觉得这个时候作为家长的话应该是更加理解他们，不要把这个关注点真的全都放在学习上。 没错没错，我们说培养一个孩子真的不只是希望他能够学习成绩优秀，我们希望他是身心都能够健康的发展。 对对对，要更好的陪伴他们。 家长也要加把劲儿啊。 是，继续来看复兴号吧，所以大家都在聊这个话题。那复兴号在京沪高铁线呢是提速至350公里的时速运行，全程最快只需要4小时24分。那昨天呢8:01呢，复兴号的列车从江苏南京的南站开出，这就标志着中国成为了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 棒棒的啊，咱们国家的每一个在不同领域的每一个创新，我觉得都是咱们国人感觉到骄傲和自豪。 是， 再来说一下省钱的事儿吧。这个呢是国庆黄金周收费公路呢对小型客车继续实施免费通行，交通部昨天也是表示了11黄金周期间，从10月1号的0时开始到10月8号的24时，7座包含7座以下的这个载客车辆以及允许在全国普通收费公路行驶的摩托车将免费通行，普通公路以车辆通过收费站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高速公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这个时间为准。 所以说其实啊在这个国庆周啊或者是包括春节的时候，就自驾车 就可以省很多的高速费， 对对是， 就会很容易变成停车场。 哦，是的， 嗯， 就随时有可能会这个堵在路上哈。 对， 所以距离十一还有那么一段时间，还可以再计划一下自己出行的路线。 嗯、没错，有的时候放假的时候不要只图省钱哈，要做好比较科学的计划， 万全的心理准备啊。 是，继续来看吧，这是之前可能没有想到的啊。 嗯， 荔枝吃一颗可能会酒驾，吃三颗可能属于醉驾了。来看是怎么回事儿。那前不久呢，福州的一位司机因为吃了几颗荔枝被查酒驾。那荔枝呢是含有较高的糖分，口腔的酶呢会对荔枝的糖分分解出这个酒精。 嗯， 吃一颗荔枝，吹气检测达到酒驾的标准，吃三颗竟然就会达到醉驾的标准。那吃完荔枝被查酒驾呢，可以向民警说明。那其实呢，这个荔枝啊，还有包括这个南方的一些小吃，像这个糟鸡爪等等， 嗯， 都是苏州市民解馋的好选择。但是这几天呢，他们却和酒驾扯上了关系。那么这些深受市民喜欢的这些鲜果啊、 嗯、 小食品，还有一些解暑的良药，真的会让司机被酒驾啊。那么记者呢也是带着这些可能会存在疑问的物品来到了交警大队，请这个一位交警用专业的呼气式的酒精检测仪来一验究竟。 哎，我们也来看看这个真正的实验过程。 嗯， 首先的选择的实验对象就是荔枝，就是接受实验的这个人呢，他是吃了四个荔枝之后，然后接受了一次这个深呼吸的检测，对着这个吹管用力吹了一口气，只听见检测仪发出了一串滴滴滴滴的声音。随后呢，检测的结果就是每百毫升血液当中是40毫克，那么达到了饮酒驾驶的标准。随后呢，这个受实验的这个人也是喝了几口纯净水，用力的漱了漱口，然后再用酒精检测仪来进行检测。这个时候的检测数据呢，就是不含酒精了。 嗯， 哎，就是很快就能够消除啊。 对， 嗯，除此之外呢，像比如说吃完了这个糟鸡脚爪，还有呢半支藿香正气水，以及馒头加腐乳、蛋黄派，还有酒酿圆子。含酒精的漱口水，这些呢都还是存在着酒精的嫌疑。但是呢，这个酒驾你也别紧张，就是说刚刚如果吃了这些东西的话，也会不会就是说涉嫌到酒驾呢？千万您可别紧张。 嗯， 处罚的依据呢是以血液检测为准的，不然实际并没有喝酒，仅仅是吃了这些食品或者是药品，结果在开车的途中真的被酒驾了，那就是很冤枉了。 嗯，对，而且我觉得就像刚刚一位朋友做的那个试验一样， 是 其实只是需要漱一漱口就能够证明自己其实没有喝过酒的。 对，您 真正喝过酒的话，漱口也没有用啊。 遇到这样的情况，您可以先和交警说明， 对， 再呢用这些方式呢来洗清自己的清白。 我只是吃了一半馒头加腐乳， 太冤了。 好，继续来看，来看总熬夜呢当心变秃头。 嗯， 终于找到脱发的原因了。如果你突然间脱发严重的话，就要当心了，这可能是熬夜在作祟。那么熬夜看手机还有长期的睡眠不足，体质较差者会吃不消，很有可能呢会诱发脱发。那因为常熬夜呢会干扰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降低头皮的生命力，那诱发头发脱落，所以不要再熬夜了。 嗯， 早点洗洗睡。 哎，都知道熬夜不好。 嗯 啊，能不能做到看自己啊。 是， 再来说一下床上除螨的四部曲。这四个步骤，首先是静，然后是烫，接着是晒，最后是动。怎么来说呢？首先来说静。静呢就是保证居室以及衣物的干燥和卫生。第二步烫，烫呢就是在55摄氏度的热水当中5分钟，螨虫就会被杀死，或者是用25摄氏度以上的热水放入洗衣粉浸泡5分钟。再来的第三步是晒，晒呢就是在上午11点到下午2点这个时间段，将被褥在阳光下好好的暴晒一下。最后说到冻，那呢就是像毛绒啊或者是布艺玩具这些，可以装进密封袋里，然后放进冰箱冷冻层，在-17摄氏度到-20摄氏度。这样的一个温度区间里冷冻上24个小时，螨虫也会被冻死。所以行动起来，不要再和螨虫睡在一起了。 嗯，这个冻确实是第一次听说。 哎，是啊， 之前大家可能就是晒一下， 嗯， 觉得可以通过暴晒然后把螨虫杀死，这样的话我们的方法又多了很多。 对， 嗯，可以经常清理一下。 再来看一再来看一条啊，多少运动量算是合理的？那美国预防杂志提醒呢，可以用运动目标衡量运动量。那么想减肥的话，控制饮食，并且保证每周300分钟的中高强度的有氧运动。如果是想强健肌肉的话，每周呢是150分钟的有氧运动加力量训练，每周呢2到3天。 嗯， 如果想延年益寿的话，那每周呢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锻炼，或者是75分钟高强度的有氧锻炼， 嗯， 外加2次力量的训练。想减少酒色的危害呢，每周150分钟中等的强度的有氧锻炼，还有每工作1个小时起身运动5分钟，这样还比较合理。 你看看，你看看， 嗯， 光想是没用的，还是得动起来哈。 没错， 嗯，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呢，你可以用想一想的方式来回答我们。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就是你在厨房里做过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JTP986， 一起来听歌，张碧晨《开往早晨的午夜》。 张碧晨的《开往早晨的午夜》。 嗯， 接下来我们要聊话题了。 哎，是我们说一说呢，您曾经在厨房里边做过最不可思议的事情。 是， 嗯，这是一个脑洞大开的话题。 就想一想啊， 对， 什么事儿不应该在厨房做？ 对呀，啊，嗯，我看到了这位叫王世超的朋友说了，他说呢，能不能规范一下这个问题？我经常在厨房里边随便一通鼓捣之后，就会做出一桌子好吃又好看的菜，卖相也不错。 对，他还配了图片， 所以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只有奇迹天天都在发生。 是，真的，我觉得这位朋友首先让我感觉他这个菜做的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是 四个菜， 哎呀， 嗯， 早晨 有素有荤。 早晨看到这些菜，觉得太奢侈了。 但是唯一让我觉得奇怪就是他们家的这个餐桌上面的桌布， 嗯， 就是特别就一朵一朵粉色大牡丹的感觉， 嗯，花色很浓艳呀。我觉得他们家应该是这种欧式的风格吧，欧式田园风， 明亮的颜色哈， 对 对对，嗯， 哎，衬的人心情也特别好，在看到这些色香味俱佳的美食，肯定食欲大开， 感觉在床单上吃饭。来看西纵西说了， 嗯。 关冰箱门的时候看什么时候熄灯， 你可真是够闲的。 哎，这事儿我也做过， 啊， 就是我就慢慢越来越猛，就这样等着看，哎，什么时候关。 你跟那个冰箱较什么劲？ 没有，就是觉得特好玩。 哎，我不笑话你，小时候我也这么干过。来看看，这朋友叫我好像过气儿了，他说呢， 嗯， 差点就把炒菜的锅给弄坏了。 啊，真的， 这些厨具都很重要啊，是我们赖 这样， 我们赖以生存的。这家伙事儿啊， 这里面是两个鸡蛋和一个玉米吧， 啊，对他们好一点， 然后就住在就是跟那个感觉跟不锈钢就是融化，然后又住在了一起， 而且都是身上都是铁的颜色。 对呀，啊，感觉已经成了兵马俑了， 是那种可能这是一个就行为艺术吧。但是还是要下厨的时候注意厨房安全啊。 真的烧成这样特别吓人，啊， 对对对。 来看nice 型青年说被油溅到，手一甩铲子把锅又给掀了，太危险了。 对对对， 嗯， 哎，这一般都发生在就是平时经常就平时不下厨房，没什么厨艺的厨房小白的身上。 是啊，嗯， 我看到这位叫这个小伟，他说生吃饺子馅儿，敢问您那饺子是什么馅儿的呀？ 哎，其实这个饺子在调馅儿的时候确实是 挺 香 的， 挺香的。 尤其我觉得我们家那个，比如说， 嗯， 韭菜肉馅儿的，哎呀， 啊，就是味道特别鲜亮 的 那种。 家人在拌馅儿的时候，我在旁边经常凑过去闻一闻。 对，我觉得充其量你就闻一闻，怎么可以真的尝一尝呢？ 尤其他说的不是这种，就比如说有生肉啊什么这种，他可能说的是那种， 嗯， 实际这个馅儿和出来就可以去尝的。 是， 嗯。 哎，来看马小手说吧，说了一句广告词，但是我觉得特别经典，说， 嗯， 以后可能遇到新东方就嫁了。 经过几年的这个实践证明，自己确实不适合下厨房， 嗯， 所以呢，还是找一个长期能够给你安全感的人。 没错， 来看这位叫耀蕊蕊，他说呢，把盐当成糖，放进了热腾腾的豆浆里，所以咸淡正好。 哇。哎，我不知道有没有就是朋友们的家乡哪里的， 嗯， 真的是喝豆浆的时候放盐， 喜欢咸味儿哈。 嗯， 会 有吗？ 看看朋友们怎么说吧。 对，欢迎大家给我们发来啊。 对， 或许有位朋友的老家是这有这么一种吃法， 喝豆浆就喜欢撒盐。 对， 喜欢这个咸口。幸好这个撒了盐还如果不是特别多的话，还不是不能喝。那撒的是味精之类的，你看看你还怎么下口啊？ 啊，确实是。 哎呀，浪费了豆浆，真是心疼，暴殄食物哈。 殷勤说了，做个煎蛋吧。 嗯， 外面都是焦的乌黑的，里面还是液体的蛋黄。 哦，就是那个蛋怎么都不熟， 就是火太大了嘛。 嗯，来看，这位朋友说，这是可能厨房地方小，说每次都要拿到洗手间去洗碗。 嗯， 这个我真是在心理上不太能接受，你知道吧？就感觉就是这两个是泾渭分明的，绝不可以越界。 对，而且我觉得如果在洗手间洗过的话，挺油的吧， 心里边挺膈应。 对。 你是怎么忍住的，忍下来的？ 再来看看，哎，榜榜小可爱说做菜把锅点着了，然后一直冒火 啊， 那不是颠勺的时候应该有的那种 职业，非常职业那种技能吗？ 可是他不是这个职业呀，他不擅长啊。 要颠起来，颠起来。 所以呢，他当他就是说想不到自己达到了这个程度的时候，他肯定是被吓傻了。 对，他没颠的时候就冒火了。 还是注意安全，安全第一啊。 嗯、是。 哎呀，嗯。来看看还有朋友做过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嗯，哦，这位叫辣条粉碎机说了，菜炒了三遍还是没有熟。菜如果是青菜的话，不是应该很容易熟的吗？而且像我家做菜的话，一般先会拿这个开水先焯一焯， 嗯， 然后其实就已经是接近熟了，然后再炒一下，很容易啊。 其实我觉得可能是比如说一些不太容易熟的菜吧， 哎， 火又大的话，它会表面上给你一种它熟了的感觉， 哦， 其实它并没有就是炖烂， 就是直接在一嚼一嚼的话发现还是， 对，主要还是要看这位朋友炒的是什么，如果他炒的是土豆块的话， 嗯， 真的有可能炒三遍都炒不熟，因为那个要炖嘛， 哦，我们很懂行的。 哈妹说了，用蓝色的可乐做绿色的可乐鸡翅。 蓝色的可乐， 嗯，就现在不是出来一种 新型的是吗？ 对，百事可乐，就是说，哦，说什么只能在什么印度洋喝到的可乐，其实咱们这儿的超市就有卖， 哦， 然后如果用那个可乐做可乐鸡翅呢，确实那个可乐应该像是中了毒一样的。 你说我们好容易研究出来的配色被你全毁了。 嗯 嗯，来看还有朋友怎么说啊，这个大家都还是没有离开说做菜啊。 对， 看到有朋友直接晒图的昨晚做的红烧肉，馋馋你们两个。 嗯， 了不起啊，大早晨的没有这么浓郁的食欲啊。 哎， 早晨我觉得还是吃清淡一点的， 我们还不饿呢，还 我们还能忍得住啊。 对，嗯嗯，来看，嗯， 哎，看到这位 叫酸菜鱼，哎，有没有看到那位？ 我看到的是啊，我看到的是下面这位叫主叫延生的朋友说的是煮榴莲。 邻居都不敢， 哎呀， 真的，邻居该来敲门了。 哎，前一段有一个这个综艺节目， 嗯， 然后就是几个明星啊，然后到一个国外的一个小岛上去开了一个餐馆儿， 啊 啊，然后其中有一位大厨啊，就是那个张亮啊， 嗯， 啊，就是颜值和厨艺俱佳的那个人。哦，他不是就自己尝试要做一个就是榴莲烤鸡肉， 啊， 但是他就是那个烤出来之后吧，超出了他的预想， 嗯， 就里边那个鸡肉没熟，但是外边那个鸡肉的那一层表皮啊什么的都是很香很香的， 哦， 很好吃， 嗯， 受到好评。 哎，那我觉得如果这样是不是可以把鸡肉做就片下来一片一片的，然后再弄榴莲， 就是饥肠辘辘的这几个明星他们就是这么吃的 啊，哦， 所以我觉得就是有时候这个做菜真的需要一些创意，比如说这个朋友对榴莲下手啊， 嗯是，就做点不一样的 花式吃榴莲， 嗯，就以自己这不一样的想法取胜。 哎，先有想法有创意，然后再试一试嘛，万一你成功了呢， 是 或者成为了你在厨房里不可思议的一段经历呢。 啊，对，所以刚刚袁姐我说就是嗯把鸡肉片下来，然后你跟我说饥肠辘辘的明星就这么吃的，所以我是跟明星沾边还是跟饥肠辘辘沾？ 两者你都可以沾边啊。 哎，来看小婷吧， 嗯， 小婷玲玲说把排骨熬成了炭。哎，我想的特别形象， 哎， 有的时候那个炭烧黑了以后再像排骨那个形状还挺像的。 我好心疼这个排骨啊。 我也是， 就是有，所以我就要批评这个朋友了， 嗯， 没有什么厨艺，你还不在旁边好好盯着好好守着，是不是？ 有的时候就是厨艺不佳，不要浪费这个原材料， 对呀， 浪费食材， 嗯，对， 嗯， 哎，气得我！ 可以等我吃完这根薯条嘛？ 嗯， 说二十多了，摊个鸡蛋饼摊成这个样子，哎，对自己没信心了。他还这个 晒了个图， 晒了这个鸡蛋饼的照，哦，我觉得还好啊。 我真觉得挺好的，我一开始以为他是来炫耀的呢。 对，感觉 是吧？ 也是这个金黄色哈。 对啊， 外焦里嫩的感觉。 实话实说啊，确实摊的比我好多了。 嗯。嗯， 对吧，可能他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就是觉得自己处心积虑了二十多年应该看得更漂亮一点， 嗯，已经很好了，已经很好了，值得鼓励。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在厨房里做过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没错， 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 嗯，一段广告回来接着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慷慨激昂的一首歌啊， 好励志， 适合星期五。 是， 刚刚这首歌来自筷子兄弟的《我们是太阳》。 是， 嗯。那今天这里正在收听到的就是乌鱼来了早上的8:36，我是您的朋友圆圆。 这里是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于思淼。 哎，今天跟各位聊的话题，上半时段聊的还是挺开心的，就是说一说你在厨房里做过的不可思议的事情。 是啊， 嗯， 很多朋友说了，就差点把厨房都给点着了，差不多。 是是是， 也有朋友晒厨艺的。 嗯 嗯，希望大家脑洞大开，跟我们聊起来。 对对对，微信公众平台 YJTP986。我们接下来继续说资讯， 来看看吧。晒合照，爱情更长久啊。俗话说秀恩爱分得快啊，但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麦迪逊分校的研究人员呢，是通过对180名参与者的爱情持续时间还有晒合照的数量的呢分析后得出，常在网络上秀恩爱的情侣相处的时间会更长，感情呢也会更亲密，因为与大家分享恋爱经验，会更加把对方视作不可分割的一半，而去加深亲密关系。 哎，就看你这一个是晒恩爱的尺度，还有呢就是我觉得是什么样的初衷，真的是因为觉得感觉到了幸福甜蜜然后想分享出来，还是为了秀一秀，这个目的不纯的话往往最后是分得快。 没错， 还是祝福这个感情纯粹的朋友们天长地久。 是， 接着来说，这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睡午觉呢？这个经常有老外的朋友会问呢，说这个哎，你们的老板不介意你们在办公室午睡吗？中国的这个朋友也说了，说我中午趴在桌上休息一会儿是很正常的，这样我下午才能够更加的精力饱满。以前读书的时候呢，其实很多学生是讨厌午睡的，现在对于很多的这个工作人员来说，趴一会儿是觉得很宝贵。 是， 在西方呢常常说中国是沉睡的雄狮，那么现在呢咱们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中国人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勤奋的人民之一，可能对于老外来说，看到这么勤奋的民族居然也有这么放松的一面，也是觉得很有趣味。那一个美国的一个对中国很好奇的朋友就说了，他说呢，我在中国学会了午睡，回国之后还保留了这个习惯，那么最近的一天午饭之后，我躺下睡了20分钟，醒来伸展了一下，马上投入到工作，我的困倦这种感觉一扫而光，不必像以前一样狂喝咖啡顶着了。那么美国这边呢觉得睡觉就是懒，他们呢也总是吹嘘说自己睡的时间多么多么的少。这个美国朋友觉得说，我现在已经不太理解这种心态了，我也感谢中国教会我合理的休息，好好的午睡。 对，合理的规划时间会提高工作效率嘛。 没错。 继续来看，那根据英国《每日邮报》的报道，近日呢，英国苏格兰的野生动物观察者罗杰·杰普森呢，是在马尔岛的菲士尼什角拍摄到了水獭，不顾数日倾盆大雨，耐心等待。结果虽然没有等来，但是呢，却是捕捉到千载难逢的美景。那么，罗杰拍摄的图片呢，是展现了一幅幅美轮美奂的画面啊，是双彩虹从水面升起，那么像桥梁般低低的垂挂在天边，渡轮呢正在慢慢的穿过，是拍到了双彩虹。 哎，很美的一个景观哈。刚刚你其实和我一样啊，我每次看到这个字儿，就看到这种 动水塔还是水懒， 对，我就 树懒还是树塔。是吗？ 每次我都很矛盾，但每次我都说错，真的。所以刚刚听你说完之后，赶快去查了一下，确实是水塔。 水塔， 水塔，水塔，哎呀， 确实是树懒水塔。 今天也是立字为据啊。 嗯， 以后我再见到这个字，我绝对不会再含糊了，是水塔。 水塔，哎，那懒是树懒。 树懒，对对对， 树懒和水塔。 好，哎，我觉得以后有机会咱们可以聊一个类似的话题，就是哪些字儿是你会望文生义，或者是说你永远拿不准， 就永远分不清楚。 对，比如说像自惭形秽，这个秽字我也是拿不准。有机会可以聊一聊，挺有意思的。再来说一下失去眼睛走路不便，那么有一只小柴犬呢依然是选择了微笑。这只小柴犬呢现在其实已经是一只这个年纪很大的老柴犬了，高龄已经快接近16岁了，相当于人类80岁的年纪。它呢曾经因为青光眼而失明，现在呢甚至连走路都可能要借助到辅助轮，但是呢这只狗狗也是非常的乐观，努力的生活，他的10年如一日的笑容也是治愈了很多人。就动物们都是治愈系嘛。 没错，而且 看到这只小柴犬的时候，你会觉得它的微笑特别的打动你。 哎， 继续来看，也是有关小动物的。那么近日呢，澳大利亚的环保志工组织呢，是在其官方脸书上上传了一张可爱的小负鼠的照片。 哎， 那在照片中呢，这只袖珍的负鼠呢，是在一名志愿者宽大的手掌中蜷缩成了一团，微眯着眼睛入睡，模样呢是非常的可爱乖巧。 哎， 它太小了，就没有掌心大， 不堪一握哈，在手掌上。 对， 哎呀，要好好的呵护它。再来说一下，这是救援猫咪。一位老大爷在极其困难复杂的环境之下，前后花费了9天的时间，用塑料袋捆上5米长的绳子，自制了一个救生桶。用这个救生桶从地下3米多深、缝隙仅有15公分这样的一个排水沟里边，营救出了一只失足的小野猫。而且呢，这老大爷也是每天想方设法的给小野猫丢食物，然后听声判断位置，而且还开动脑筋让这个小猫钻到桶里。哎呀，最后还是幸运的把小猫给救出来了，也是要为老大爷这样的一副菩萨心肠点赞呢。 菩萨心肠都来了。 不知道要怎么表达我的这种感动。 对，尤其你又是爱猫人士。 哎，是是是，关键大爷真的是费了一番苦心。 嗯嗯，继续来看，也是有关小猫咪的吧。 是， 来看喵星人啊，是把窗帘吃进肚子里了。 哎， 手术取出之后感染严重，急需要输血。那重达12斤的黑猫警长前来献血了，救了他。那动物在遇到危机的时候，比如说出车祸或者做手术，也是需要输血的。 嗯， 那动物呢比人更难找到合适和安全的血源。那狗呢是有13种血型，猫主子的血型呢是分 A、B 两种，但95%以上的猫都是 A 型的。那宠物输血献血呢，在中国是不普遍的。那输血前不检验血液是否健康，也会带来隐患。所以呢，一些宠物医院也是呼吁国内去建立动物的血库，那么为有需要的动物去提供稳定安全的血源。 嗯。哎， 其实我又有一个疑问， 怎么 就是我这个血也经常 拿不准是吧？我也是 分不清楚， 我也是，而且好像之前还问过，就是比如说咱们这个同事当中， 嗯， 有这方面，哎呀，那是专家级的， 嗯， 自然就请教过，好像也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就是、 据说是根据这个不同的语境来判断， 好难呀，自己的感觉。 对， 真的，我刚才一直在血型血建立血库。 我也是拿不 准，嗯，就一直在， 就一直在摇摆不定哈。 对，尤其现在又有点饿的时候，就感觉 怎么说，好像都有点拿捏不准了。 是， 嗯，确实我也是这样。所以你说这话题以后咱们聊不聊？必须得聊一聊。嗯， 好，我刚想说还是别聊，那还是要聊一聊，面对现实。 咱们可以把它提上日程，但是不一定是在最近嘛，是不是？ 啊，对的。来看小猴子的事儿吧。 哎，来放松一下，看看小猴子是怎么回事。这小猴子呢闯入居民小区，然后也是幸好遇到了消防战士啊，被带走了。最近呢，有人在杭州的一个居民区工地上发现了一只小猴子，消防战士呢穿好护具，带着工具进场，然后用各种甜言蜜语来招呼这个小猴子，说猴哥咱们回家了，哎，小乖乖快下来，大师兄开饭了，各种各样的甜言蜜语啊，而且呢在手里边还摇晃着爆米花。这个猴子呢居然愣是不为所动，谈判解决已经是成为这个已经是破灭了，那么只能是动用武力。于是呢，这个消防战士们也是大喝一声上，一拥而上。小猴子呢这个时候也是发了疯一样的撒腿就跑，最后成功的躲过了四次围剿，最后还是6个人一只猴这样对峙了半个小时，小猴子终于是力气用尽，被消防战士用绳索最后呢是给弄好之后，然后带走了，就是安全带离了。 嗯，这有的时候确实是很不容易。你看这个小猴子，它本身它这个行动特别的敏捷。 对对对， 你看6个人去围剿一只小猴子， 哎， 而且它还成功躲过了4次，所以它真的是 挺机敏的哈。 对呀，好厉害啊！ 我也觉得人家消防战士还是 不容易。 对，就是可能怕伤到小动物，所以没有采取一些极端的方式，也没有吓到他。 嗯， 最后呢还是妥善的帮他这个解 带离了这个险境吧。 对， 嗯，还是挺好的， 向消防人员致敬。只 是 咱们生活中很多很多就是你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 嗯，需要找到人家帮忙，所以平时呢咱们尽量还是别给人家添麻烦的。 对，就是厨艺不精湛的朋友少进厨房。 没错，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说一说在厨房里做过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嗯， 接下来是一首李荣浩的歌《老街》。 一张褪色的照片，好像带给我一点点怀念，像为老爷爷买的热汤面，味道弥漫过旧旧的后院，流浪猫睡熟在摇晃秋千，夕阳照了一遍他眯着眼，那张工作机的明信片，安静的躺在课桌的下完了小雨的季节，爸妈又一起走过的老街，记不得那年的那一天，很漫长又很短暂的岁月，现在已经回不去，早已流逝的光阴，手里的那一张戒烟模糊不清的车票，全车票成了回忆的信号， 李荣浩的老街。嗯，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在厨房里做过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是的是的，我看到了这位叫壮举的朋友说了，在等水开的时候打开全民 K 歌唱歌。 其实这个还好。 对，就是在厨房里边啊高歌一曲。 对，其实很多朋友喜欢在厨房或者是在洗澡的时候唱歌。 嗯， 因为它有回声，会显得自己声音特别好听嘛。 哎， 嗯， 或者是在厨房的时候会让自己感觉就是也没什么。我刚才想到的是，就是如果是比如在洗澡的时候唱歌哈， 嗯， 好像很多人喜欢这样。 对， 然后在厨房里边一边做菜一边唱歌，那真的是就是非常幸福的一个生活的小情调了。 对，对对对，我觉得在做饭的时候其实有点音乐挺好的。来看看，哎，这位朋友叫阿泽，看来确实是不太擅长做饭哈。 嗯， 说往油里倒水，然后油突然就炸出来了，还好当时倒的油不多。 哦， 嗯，就特别的危险。 嗯，这是通往厨艺成功的必经之路。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马楠楠，他说呢，把炸过的东西的油倒进，这是不是跟刚才那个朋友很像？ 哎， 他说呢是这个把炸过东西的油倒进碗里，然后碗里有水。我爸给我做饭的时候呢，把油水混合物倒进锅里了，结果就像喷泉一样壮观。后来我爸好久没有再让我进过厨房。 嗯， 我以为是 都怕了你了。 对对对， 嗯， 爸爸心里都有阴影了。 嗯，来看这位叫勿忘西安的朋友，其实他这个事儿就真的很有意思。说第一次炒丝瓜的时候没有刮皮，结果全家像吃葡萄一样，吃一口吐一个。 想到那个绕口令了，吃葡萄不得不倒皮， 吃丝瓜一定要刮皮 呀。哎呀呀， 嗯， 常识性的问题哈。 嗯， 然后这位朋友叫披萨不要黑胡椒说了，我在厨房，这本身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居然下厨了。 嗯，对。 哎呀， 哎，再来看看，哎，天空之城说了，说无聊到可以切一下午水果，就是一直在厨房切水果。 哦， 那旁边有一个，哎，应该有人在吃才对啊。 对呀， 应该这种事情可以让我们去， 有人配合你才有乐趣嘛。 对 吧？ 对对对， 一个人切那么半天也是浪费。 我们就可以说，哎呀，无聊到吃了一下午水果。 哎，你看这位叫琳琳的朋友说了，他说我在厨房煮那个叫螺蛳粉，这个时候呢我是要戴上浴帽的。哎，就好像有人就是切那个洋葱的时候不也要戴眼镜吗？ 哦，对，还有戴手套的。 哎， 就离锅很远的。 嗯 嗯，来看看晚上吃小龙虾说了，小时候用辣椒粉、胡椒粉、大蒜等等乱七八糟的做了一碗汤，让家人喝都不喝。 嗯， 最后我自己喝了，我还说特别好喝。 自己熬的汤含着泪也要把它喝了。所以哎，小时候厨房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所在。 嗯， 可是那个时候家长是有约束的，不让你下厨房。 嗯，对对对对， 因为很多东西有危险呢，不让你随便碰的。 对， 但是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是监管到位的话呢，让孩子适当的从小接触一下厨房，看看爸爸妈妈怎么做菜呀，或者是呢这个有选择性的参与一下，比如摘个菜呀，包个蒜呀之类的，对孩子真的是挺有好处的。 对，现在不是特流行就带着孩子做做面包啊，做做饼干啊。 哎，没错。烘焙一下这个很安全啊。 嗯，是。 哎，来看看这朋友，你要不说你做的是可乐鸡翅，我也真的是不太敢确认的。 这也是把这个鸡翅做成了碳了， 黑乎乎的呀。 是。 哎呀， 黑胡椒鸡翅。又黑又糊又焦。 哎呀，安全和健康起见还是别吃了。 来看看，也有特别厉害的朋友张苏说了， 嗯， 把不粘锅给粘了，已经到极限了， 真的真的，这日子还过不过了啊？还有呢，这位朋友，他是叫桃子君，他说呢，削土豆皮儿削掉了我一截指甲。 哎，我也是在有一次做完了美甲之后 啊， 然后剥蒜皮， 哎， 就掀掉了一块，然后心里就觉得特别心疼。 你知道，我就看到就是有些女生就十指纤纤哈， 嗯， 然后比如说这个留着很纤 细， 对，各种各样的，一看就是美甲之后精心处理过的指甲，我就知道一定是不下厨房的。 是， 哎， 尤其留长指甲的女孩是一定不会做家务的， 要不然就吸取这位桃子君的前车之鉴吧。 啊，来看， 我看到这位朋友叫 好，你来吧， 这位叫 仪态，他说了，脚上套了塑料袋儿，一滑摔了一跤，脚上套了塑料袋儿，一滑摔了一落碗。 这真的是常识问题啊！ 哎呀， 就厨房里就特别滑嘛。 对对对， 你就算穿就是穿防滑的鞋还差不多， 你居然还 套 一个塑料袋 儿，还要拿一摞碗， 哎呀，心疼死我们了。 嗯， 哎，我是想起小的时候在幼儿园，然后到了高年级的时候呢，就是老师会带着同学们一起去领饭，然后有些同学可能负责是端的那个盆儿是炒菜的盆儿， 嗯， 有些同学端的那个是那个饭盆儿，里边全是白米饭， 嗯， 我就曾经端过那个白米饭，然后走在台阶上一得意啊，觉得自己哎呀很光荣啊，一得意，夸的一下，那个盆就跳在了台阶上， 然后呢， 白米饭都洒了， 然后呢， 后续我忘了，就当时咚的一下掉了。当时自己也很震惊， 然后就想找个地缝钻下去躲起来。 你骄傲个什么劲儿啊，马失前蹄了吧， 千万不要让我陪饭呢。 所以啊，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得意忘形。 是，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厨房里做过不可思议的事情， 没错， 特别的开心。 哎，也 大周五的， 感谢各位的分享。 嗯， 那么这次呢是要郑重其事的祝愿各位了，周末愉快。 是的， 嗯， 好，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最后一起来听一首孙燕姿的歌，估计估计。 约个会，餐厅现在吃到饱，一瞬间什么浪漫都死掉。白头偕老难见到，睡觉起床奔跑洗澡下班睡觉，谁比谁好差多少，迟早都要受伤与报道，既然坏的统统摆不掉，用力思考咯叽，数数钞票永远都比标签少，名牌包里面还要塞到爆，咯叽咯叽什么病都能吃药，掏光荷包自我慰劳，工作花掉谁比谁好，能差多少，迟早都要向上帝报道，既然坏的统统改不掉，用力思考我们都好，能难道是鸟，能天飞下南方的怀抱，一起筑造地球的一早，能几次 北京时间九点整 ，FM 九八六再度。